喂，你平時食唔食咖喱飯嘅咧？ 誒、欸，我成日都食咖喱飯。 喂，咖喱飯又 cheap 又周圍都有得食，有乜好呢？ 哦，樸實無華，有多選擇，有大辣、中辣、小辣，印度咖喱、泰式咖喱、日式咖喱，啱曬香港多元化社會。 萬變不離其宗，但我想問下你，有一款最新咖喱飯，你有冇食過？政治咖喱飯。 食過。 啊？ 食過。 知唔知道用咩整嘅咧？ 有唔同嘅分析、理論、角度，仲有香港人嘅本土角度。 食咗咖喱飯。香港不會有難的。 哎，不是吃了咖喱飯你實有賺嗎？ 不是、其實是政治咖喱飯吃了不用你中聯辦了。 大家好，又嚟到逢星期五播出嘅政治咖喱飯啦。咁咧就劉世良係繼續外遊嘅，咁所以咧我哋好高興咧又再一次請到任啟邦嚇啊，新民主同盟大埔區議員任啟邦第二次上嚟啦。咁啊上一次咧就同我哋講呢個嘅遼寧號嚇咁啊。嘅問題嘅，今次咧就大家知道啦，呢、這個禮拜政府就公布咗一地兩檢嘅方案啦，民意戰咧其實已經係開始咗嚇，咁啊即係如火如荼啦，又有市民搞集會啦，咁啊泛民主派嘅議員亦都係同學者啊，同以前23條關注組，好似阿吳凱儀啊、梁家傑啊，甚至乎有港大學生會就籌組呢個一地兩檢嘅關注組，應該下個禮拜就會成立啦，咁樣係。咁即係明知道呢場係一場硬仗啊，即係同政府啊特別採取話嗰個三部曲嘅係嘗試去通過咧，喺立法會裏邊咧嗰場仗係絕對唔容易打，不過咧都係要繼續打啦。咁就呢個係一個民意戰嘅拉鋸嚟嘅，咁樣係。咁但係今日請阿任啟邦上嚟咧，同我哋講咧就唔係講一地兩檢啊。呢幾日當然都有大量嘅討論一地兩檢嚇，咁但係咧都係另外一個即係市民非常之關注嘅問題嚇，因為咧除了一地兩檢，你見好多，我又口中講嘅牛鬼蛇神啊，建制派保皇黨啊，仲有啲變咗節嘅，例如好似阿湯家驊、貴為而家呢個行政會議走出嚟為政府保駕護航嘅話咧，咁其實坊間咧都仲有唔少嘅一啲嘅智庫，甚至乎一啲學者咧，係透過拋出唔同嘅建議咧，係講即係一啲即係試水温嚇，即係嘗試去應對香港一啲嘅社會問題。咁啊，好多香港人就關注，當然就係呢。個房屋的問題嚇，竟然咧就有港大嚇、有兩位學者提出啲好驚人的建議喎。 係啊，港大有兩位即係房地產學系的學者咧，咁佢就即係提出咧，就話係將呢、這個即係其中一個建議咧，就將呢個荃灣淡水湖咧係填咗佢。咁咧就建30萬伙住90萬人一個嘅新市鎮，咁大家要即係要知道一個少少資料先。荃灣淡水湖係幾大咧？荃灣淡水湖咧係有先。荃灣淡水湖咧即係容即係呢個容量咧係有2.3億立方米嘅一個容量嘅水塘啦， 全港第二大， 全港第二大啦。另外咧就佔地咧係1200公頃嚇。咁咧，其實都有一個好大面積嘅一個嘅即係淡水湖啦。亦都重要嘅係一個香港嘅一個水庫。嗱，唔單止係承載緊即係我哋喺荃灣八仙嶺集水區所收翻嚟嘅即係食水啦，亦都一個重要用途。雖然我哋唔係太贊同，就係話講緊東江水，因為東江水咧每天都泵緊落嚟香港嘅。你冇一個足夠嘅水庫咧，係去承載嘅話咧。其實是倒落海的。過去大概10多年前咧，其實都不斷都講東江水的水量咧係比我哋香港用水的水量咧為多嘅。其實是有一些水即係啲東江的食水咧係倒咗落海。咁如果你話喂冇咗呢一個嘅 儲水庫 唔單止儲香港嘅水，亦都儲埋東江嘅水。冇咗嘅話咧，呢個緩衝係點樣處理呢？你話如果要再搞個另一個水庫，其實咪又係另一個生態或者係一個即係發展保育嘅問題。喺嗰度填咗出嚟嘅時候咧，即係我都未講話即係當中嘅一啲技術問題。本身而家講緊一啲規劃上面。道路啊、設施啊嘅嘢，其實已經係即係好唔足夠，更加講緊長遠喺水務上面。咁呢位呢兩位學者就話：咁其實繼續係依賴東江水咯。咁我哋調翻轉頭嚟講，應該係要 增加我哋香港水塘嘅存量，同埋可能譬如話即係啲海水化淡啊等等嘅設施，去確保我哋水務咧唔應該係依賴即係其他地方。事實上而家即係我知道中國大陸講緊嘅東江水或者佢哋自己城市咧都搶緊水資源嘅時候，點解要同人哋搶埋一份咧？仲要俾錢喎？大家即係各位即係觀眾唔好忘記。呢啲東江水咧，其實係唔係免費俾我哋嘅，係俾緊，即係每年係俾緊 好昂 貴嘅水費咧， 貴過馬來西亞買俾新加坡嘅水係多，即係上百倍嘅。 係啊，所以呢一個咁嘅資源咧，如果咁樣即係好似呢啲學者咁樣講咧，即係真係盲搶地啦，即係嗱，先有搶呢一個呢個叫做。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即係穩笨地穩笨啲嚟講咧，就即係我哋啊，即係綠化地帶啊，好多樹林啊，一啲緩衝區嘅地方，更亦都有一啲譬如話好似橫洲咁啊，即係將啲原居民嗰啲地方擁去發展啦。咁但係呢啲非原居民嘅村落就擁去發展啦，原居民嘅地方可能繼續咧就去繼續去做佢種地作業啊，收錢，就唔去發展。但而呢個咁嘅船灣呢個淡水湖呢一個話要填平佢呢個興建嚟做建屋咧，我諗呢個喺社會上咧，我暫時睇到咁多個一啲嘅評論咧，都睇唔到一個好正面嘅評論。譬如好似天文台前台長嘅林超英講咧，呢一個完全脱離現實啦。係啊，環保團體即係環保觸覺都講咧，就話即係其實呢個佢罔顧咗咧，即係香港嗰個食水嗰個自主性啊咁樣。咁呢個都我覺得呢個完全係。當然你話學者可以做一啲唔同嘅學術嘅研究，咁但係即係點？我哋會諗問多一句就點解會無啦啦去研究到呢一個淡水湖去建屋呢？啊，即係其實你話填海，其實已經不斷有，譬如話東大嶼計劃啊，喺北大嶼山有個 又要起人工島啦， 嚇，或者甚至咁講呢個吐露港其實都有話要填海，不過我就表示保留噶啦，因為吐露港而家事實上有一個咁風光咁靚嘅地方，係咪值得去繼續填咧？呢、這個我就保留。但係你話即係其他地方都做緊呢個填海工程或者有計劃嘅時候，係咪要去動？在這個淡水湖裏面動土呢，我就即係非常之不同意咯。 港大呢兩位學者提出的 timing 其實係我覺得不是巧合的，你看到而家即係呢個港珠澳大橋同埋呢個高鐵嚇，即係將會喺2018年的第三季就會通車啦咁樣。咁啊，即係所謂的叫做中港融合，咁啊一小時生活圈咁樣。咁所以喺香港一方面你唔處理或者唔透過要限制調整呢個每日150個嘅單程證呢個嘅人口。政策的同時又有這些這樣的可以造就到客觀上是做這個一小時生活圈的港珠澳大橋啊、高鐵啊這樣，所以呢現在就要不斷覓地，將一些本來只是香港人的房屋的問題呢擴展到呢是不是可以住得更加多人，包括一些大陸人或者是大陸的新移民，甚至乎一些南下居住的權貴呢是幫助他們去買樓的，或者有樓去買。今天我們除了是講這個的船灣淡水湖是否值得應該填平去建屋的話呢，我們還觸及到這個劏房的問題的，亦都是為什麼會有劏房，其中的原因就是當然有不少的大陸資金是即係北水南下咁樣咧，係即係去買樓，谷高咗香港嘅樓價，造成咗香港人即係無論係等居屋嘅房屋問題，又或者係呢個私樓買樓永遠上唔到車，或者係即係要跨兩代先去供到樓嘅呢個咁樣嘅問題。咁所以咧呢個即係引起唔少嘅爭議啦。咁同埋頭先阿任啟邦你亦都講到啦，咁就呢個建議一拋咗出嚟嘅話咧，其實就有好多人覺得係好有問題嘅，即係第一就個地理上邊。即係你講到發展住屋，唔係就係起一層樓噶嘛，你要有配套噶嘛，嗰啲唔單止係文康設施啦，有土地平整啦，要有呢個交通嘅規劃啦，有社區嘅建設啦咁樣。咁如果根據而家呢兩位學者講話，因為你填平咗你船灣淡水庫全香港第二大嘅水庫之後，可以增加超過1200公頃的地方，可以哇，即提供30萬户， 唔係30萬人，30萬户，即係90萬人，即係仲可能，即如果大概咁樣計咧，就係大過沙田嘅一個嘅新市鎮。究竟嗰度 是不是適合容納這些、就是、這樣的新市鎮在這裡呢？這個是完全是沒有、一個基礎去想的。因為事實上根本那幅地呢是、就是香港的西北角、即西北邊的地、啊、東北邊的地方是、交通、啊、配套、啊、完全是不能夠做得到。那就要去想的話，其實即剛才我們經常都說、在現在的人口政策上面政府能夠掌握到多少呢？因為如果人口不斷的膨脹，那當然就要即所謂要處理、住屋的問題。而事實上也不單止住屋的問題、人口多了我們搭車啊，即係擠迫咗啦。早啱啱而家都仲可能仲係啦，或者早兩個禮拜醫院爆棚、急症室啊，或者病房爆滿嘅問題，呢、這個其實都係人口問題嚟嘅。你人口唔去即係叫做控制嘅話咧，不斷嘅人落嚟，咁、總有睇醫生嘅需要，總有讀書嘅需要，咪學位咪爆滿咯。啊，總有搭車翻工翻學嘅需要，咪搭車或者火車地鐵咪爆棚咯。呢啲問題咧，唔係淨係房屋，而係講緊成個香港所有嘅範疇嘅政策咧，都受住人口嘅政策咧係所影響。如果唔去喺人口政策去掌握翻嘅話咧，只會呢啲問題越嚟越惡化。即係頭先 Gary 你講到就話未來日子，唔係應該咁講，我哋下一個題目就會講緊譬如話一啲劏房啊或者樓價嘅問題。呢、這個正正就係咯，你譬如低下階層。即係可能大陸嚟到香港嗰啲冇能力嘅，咁咪計咁去住劏房咯，咁咪令到劏房嘅租金都貴咗啦。或者公屋嘅需求，因為佢可能黐住佢香港嘅親戚啊，或者甚至佢嚟到香港生嗰啲仔女，咁一令到佢哋可以申請公屋，咁亦都令到公屋咧嗰個輪候人士個大幅嘅上升。咁本地土生土長嗰啲人咧，就變咗係冇屋住啊，或者係好難去住屋，無論公屋定係私樓都好。 嗱，我哋唔好忘記，嗱，即係之前我有強調啦，香港仲有超過1200公頃嘅中土嚇、即係閒置嘅一啲嘅農地係未有好好地利用。香港亦都有大量嘅嗰啲係即係會所地啊，即係呢個粉嶺高爾夫球場嗰啲俾少部分嘅即係一啲上等人啊或者富豪係去享用啊，嗰啲嘅土地使用，仲有一啲閒置咗或者係冇充分利用嘅軍營嘅地方，仲係喺市區裏邊係即係適合發展嚟做住屋嘅咁樣，嗰啲冇好好利用嘅情況之下，你就要去講話填平呢個荃灣淡水湖。佢講嘅話300,000個住宅喎，嗱，如果根據香港嘅呢個統計處講，每個家庭嘅平均人口係3.1嘅話咧，講緊嗰度住900,000，喂，900,000人，大家知唔知係幾大咧？嗱，成個沙田馬鞍山係全香港最大。大嘅呢個新市鎮都係講緊700,000人嘅，講緊嗰度你諗下，思考一下，第一要用幾長嘅時間，第二你有幾龐大嘅一個土地平整啊、交通配套啊、社區設施嘅一個需求，你就會知道喺一個偏遠嘅地方咁樣係去發展嘅話咧，即係如何地去達至？點解會有其他學者，例如好似即係前天文台台長或者係呢個公共專業聯盟啊黎廣德走出嚟講話呢兩位港大嘅學者嘅建議係好粗疏，就係佢喺他們的報告裏面沒有提到這件事，即是說總之有大好大地，那、可以提供多少土地，跟著呢起屋就起到多少個住宅單位，搞定，即係佢係非常之係粗疏， 起完屋都仲要諗其他配套啊嘛，即係都唔可以咁簡單地諗，我起咗啲屋，咁你入曬去啲人又點咧？社區係咪能夠可以出得到嚟翻工翻學咧？咁呢啲其實都要諗，而更重要就係其實係咪麻木嘅發展咧？呢個係一個問題，因為你就算我即係天方夜譚啲，退一百步講，俾你呢度起咗啦，咁又點咧？咁容納咗900,000人啦，仲有800,000人落緊，準備排緊隊落嚟。 佢呢個要你親手取消呢個香港第二大儲水庫，即係換句話講，香港日後永遠都要世世代代都要依賴呢個貴價嘅東江水喎。你連技術問題都未解決，去儲水嗰個咁樣嘅效果嘅情況之下，話俾你聽，香港人如果要發展港人港水啊，大家記得啊，喺2015年嗰陣時嘅財政預算案，當其時時任嘅財政司司長曾俊華係撥咗啲錢出嚟咧，而家喺將軍澳嗰度起翻一個淡水，即係呢個嘅海水化淡廠，希望日後咧就由5%至10%香港嘅供水咧係可以。 做到自給自足咁樣嘅少量嘅啫。咁但係你而家話要拆咗呢個第二大水庫嘅話，即係咁點搞啊？以後都要依賴東江水？佢係講緊呢樣嘢喎，其實係。咁仲有，你係咪香港人唔使飲水啊？你係咪唔需要去為即係有可能會出現嘅一個旱情、旱災係去做準備啊？同埋呢兩位學者講嘅，就算佢個用詞啊，佢個概念講話填海，我大膽講呢個都係錯嘅， 都唔係， 因為荃灣淡水湖根本唔係填出嚟，嗰度唔係海嚟嘅，嗰度原本啊，我仲識有啲嘅西貢嘅原居民，根本以前就係荃灣淡水湖係點樣做呢？就是、當其時嘅殖民地政府係遷徙咗住喺荃灣淡水湖。 荃灣 淡水湖裏面即係底部嗰啲嘅本來有村屋啊住人嘅地方，跟住即係港築呢個堤壩之後咧，係去做呢個儲水嘅功能噶嘛，唔係要填啊，根本你拆咗個堤壩，放走咗啲水，根本就嗰啲土地就會出現。 其實咧，阿基宇講得啱，即係其實呢個就講翻歷史之前誒，講緊係誒60年代嘅時候去諗呢一個荃灣淡水湖咧，就正正就係喺幾個即係叫海口嘅位置築起堤壩。裏面的村就真的要搬村了，整個好幾條村呢在船灣、或者沿著丁角路入到去大美督、這個新涼潭附近那裡有應該六條鄉村呢就搬了出去哪裡呢，搬了出去大埔墟這個叫廣福道附近呢有幾排 有大概六至七排呢這些這樣的起得很工整的一些的唐樓啦嚇，六層樓嘅唐樓咧，嗰啲唐樓咧嘅原本嘅居民咧，就係嗰幾條鄉村所遷徙出嚟嘅村民所定居嘅地方。嗱，即係你話要即係佢哋講到好得意，得意就你原本都破壞咗環境啦，咁樣你就可以繼續去即係佢填咗佢或者點樣。嗱，我要講咧就第一水庫裏面本身咧，亦都係有一個環境嘅一個即係或者叫微氣候嘅功能。嗱，因為咧即係喺個咁大嘅水庫裏面亦都有佢嘅生態。微氣候就話講緊，譬如話佢本身即係會製即係會即係令到個氣温啊，或者嗰個温室效應啊，或者熱島效應咧係會減少嘅。呢個其實係唔能夠忽視。當然即係頭先。講到嗰啲即係水資源啊，未來嘅如果有旱災，大陸都唔掂嘅時候，仲夠唔夠到你香港啊？呢個都未講啦。喂，本身裏邊都有一啲嘅即係生態嘅時候，點樣處理呢？咁就亦都即係 follow 翻阿 Gary 所講就係、是，如果鏟咗呢一個荃灣淡水湖，我睇唔到香港未來會仲有機會起過另一個。咁大嘅一個水庫去儲存翻香港收集翻嚟嘅雨水，儲存唔到嘅話，就永續要去求人哋俾水啦。水咧，你嗱食物你假外求咧，都即係可能嗰個成本效益都仲高啲。水你基本上係一個好低嘅經濟價值嘅物產物嚟嘅，你冇理由走去台灣揾啲水過嚟，咁呢個係唔 work 噶嘛。你話揾只豬啊，揾啲罐頭啊、食品啊都冇問題。咁所以你唯一你可以我哋冇香港就冇天然資源嘅，香港天然資源真係可以咁講，唯一就係、是。即係水資源，呢個水資源可能仲係 support 緊香港大概係三成零到四成啦，而家大概嘅即係用水量。如果呢樣呢個水庫呢個基建都冇埋咧，咁日後我哋更加唔能夠講我哋水或者即係港人港水啊自給自足呢樣嘢咧，更加做唔到噶啦。所以我諗即係學者有佢嘅睇法啦。不過即係我成日都真係要諗就係、是。點解佢哋要做呢樣嘅即係研究咧？而佢背後即係推動研究嘅人，究竟佢有咩目的咧？咁呢個其實都真係要去即係可能要啲傳媒啦，要再發掘一下。如果唔係嘅話咧，慢慢推出呢啲咁嘅即係所謂研究咧，會唔會就係洗下你腦？喂，唉，咁咪買東江水咯，大家咪繼續飲東江水冇問題喎。呢個水庫即係好，我睇到有報道都佢哋都佢。 嗰啲教授，嗰位周教授都有啲反擊，佢話：喂，其實咧而家咧每日咧就有大概係200多萬立方米嘅水嚟到香港嘅，而香港咧嘅濾水廠咧係有520萬立方米嘅濾水嘅能力嘅，即係佢嚟幾多就即刻可以濾，濾咗咧即刻可以分配去到每區嘅小嘅配水庫咧，就配俾居民用，即係話咧唔作儲備，嗱佢嗰個説法就係咁樣。如果唔作儲備嘅話，只可以假設係大陸源源不絕供水， 不斷供水， 只可以假設所有嘅水管、所有嘅設施係正常運作， 唔需要維修。 如果中間斷纜，又或者譬如話東江水出現過，曾經試過係譬如話有污染物跌咗落河，要暫停抽水，又或者咧係譬如話旱災咁，佢根本冇水啦。又或者譬如話出現啲一啲生態嘅問題，都要可能係清潔啊清理嘅話咧，咁變咗我哋就即係其實喺度水係真係唔飲唔得，食嘢都仲可以食少啲。呢、這個根本係可以咁講，根本地破壞香港嗰、那個即係喺呢一方面嘅基建咯。 係，所以有啲市民其實係睇得好負面㗎，佢會覺得喂，如果係咁，不如填咗呢個嘅維港去起樓啊，辦嚇嗰啲唔係創造更加多嘅地王商業地段嗰度嘅交通配套嘅設施，唔係更加比呢個山卡拉咁遠嘅一個船灣淡水湖嚟得更加適合咩？咁樣橫掂而家都已經冇咗呢個嘅即係物流業啊、航運啊嗰啲都唔需要啦。咁樣係香港人係咪願意見到一個未來方向嘅發展係需要破壞到我哋原本嘅面貌，甚至乎大幅去拉低我哋嘅城市嘅生活水平？為了是去增加土地是去建屋的呢，但同一時間又不好好利用一些即是閒置了的中土啊、軍地啊、會所地啊，甚至乎我們都還未觸及到這個丁屋日後應該怎樣去發展，是不是要截龍呢？這樣這個是要值得啊，即係香港人係嚟一個即係社會上面嘅大辯論，而唔係政府，又或者係透過一啲即係親政府嘅一啲嘅學者啊，咁樣啊，一啲嘅智庫啊，一啲紅色資金來源嘅智庫提出嚟一啲嘅建議，就以為係誒呢啲可能只係未來方向發展嘅一啲唯一選擇啦，咁樣。 而中土嘅發展咧係絕對有必要，因為事實上中土對於土地嗰個嘅污染啊、周邊環境嘅影響咧係甚大嘅，而即係譬如講到譬如話中土而家譬如話好多貨櫃場啊、纜車場啊，其實我佢當然係有一個經濟價值，但係咧周邊嘅地方係咪可以整合一下去做翻一個類似呢啲咁嘅即係譬如呢啲回收業啊，或者一啲儲存業嘅地方，可以做好啲規劃好啲，從而騰空翻一啲土地出嚟喺中土上邊發展即係一啲嘅住宅啊，或者一啲其他用途咧。即係唔好再打一啲綠化地帶，因為事實上船灣淡水湖咧，亦都係屬於咧呢個八仙嶺郊野公園船灣郊野公園嘅一個部分，即係其實係郊野公園嚟嘅。 其實都係郊野公園嚟，公園 好多人喺嗰度行山啦，呢個即係即係休閒啊、活動啊，甚至係釣魚啊等。其實唔好覺得嗰度係即係一個冇人去嘅地方啊。實在亦都有好多人喺嗰度即係消閒嘅咁，所以呢度我諗中土嘅發展咧，我諗即係我哋即係都好關注。而事實上咧，我諗政府今喺嚟緊嗰屆嘅即係呢一屆嘅施政裏邊咧，必定要係觸及。如果唔係嘅話咧，你搞幾多即係好似嗱，其實我哋陣間可能帶到落去啦，即係好似而家現任啦， 都帶落去啦， 而家帶落去啦，就話現任咧運輸及房屋局長陳凡咧就話啦：，喂，不如由政府咧去資助一啲非牟利機構咧，就租一啲舊樓、唐樓咧，去搞一搞一啲咧現代化嘅劏房啦，咁樣或者叫一啲合租嘅房間啊，咁樣嗱。我諗呢、這個佢仲有呢個建議就話佢首階段就揾幾百個呢啲嘅單位，大概500呎嘅唐樓單位咧，就間成每一間咧平均100平方呎嘅獨立房間。咁呢啲房間咧就係要同人哋共用咧，係洗手間同埋廚房嘅咁。咁可能咧每月嘅租金咧就大概4000元咁樣。嗱，政府就噏咗出嚟啦。但係咧就我哋都即係或者一啲傳媒咧都發現到咧喺而家喺一啲大廈一啲屋苑裏邊咧都搞緊劏房喎， 多得好緊要啊！ 係，因為其實嗱 在唐樓搞劏房，這個就不是新聞了，就是過去日子都在、基本上已經成行成市了，深水埗、九龍城、或者是荃灣、啊、等等的舊區或元朗、啊、都是成行成市、嗯、現在講的是一些、這個應該是黃埔花園，是嗎？ 黃埔花園最近呢，即除了這個的、新任的運房局局長陳凡講之餘的話，有報章、啊、這個明報也是做一些、調查式的報導、嗯、有揭示了呢，竟然呢現在不單止是、紅色資本大規模、即進駐香港、啊、入侵香港，不單止是買貴了香港的、即私樓的樓價、嗯、現在連租任的市場、啊、即是那個租住的市場呢都即係參與啦，咁樣而經營咩咧？就發現咧，俾明報咧就發現咗咧，係有呢個嘅大陸嘅財團咧，係去有系統地、有規模地咧，係去吸納一啲鐵路沿線嘅大型嘅私人嘅樓盤。 嗯。 買入咗啲單位，啊唔係買入，係租咗啲單位，跟住去做二房東。做二房東之前咧，就將呢啲單位咧，就由譬如話三房兩廳咧，就改建去到五個房啊，咁啊經營劏房。是即是變相呢是透過這樣去做呢，就將這些租金的差距谷高了呢，是 接近六成，即是賺多了六成，做二房東可以賺多了六成的話呢，這個這麼龐大的誘因呢，造成了現在這種這樣的情況、啊、你會看得到呢，就即不單止是真的谷高私樓的樓價，現在連租 租金因為大陸資本的進入呢，是令到香港人呢其實真的苦不堪言的、啊、 我想在這個、例子上面呢，即看到譬如說由一原本由三房啦，就變咗五房啦。咁咧就嗱，當然呢一間呢一個例子咧，就係話叫做喺間隔上面有啲改動。係啊，咁咧就廚房廁所咧就即係以佢呢個資料睇到咧，就係冇改動啦。咁、嗯、就好啲。咁咩好啲咧？就因為點解咧？因為如果你話將佢變咗真係劏房，變咗套房嘅話咧，每一間房都有最少有廁所啦。每一間房最少有廁所嘅話咧，就會令到咧可能係水管啊、排污渠啊等等嘅嘢咧，就會係即係藏咗喺地下嗰度，從而咧令到樓下嘅單位咧會出現呢啲滲漏啊嘅問題。呢啲情況咧會令到呢、這個呢問題咧會更加複雜。劏房嘅問題咧。除了是話，即係原本不應該住咁多人的地方，住得多了人，可能會造成譬如話啲擠迫啊，甚至火警、走火警問題之外咧，更加多投訴咧，就係話做咗劏房之後，樓下嘅業户咧就會投訴，喂，你樓上好多漏水啊呢啲、 啊、 問題。 係啊，因為改建嗰啲手工啦、啊，舊樓、唐樓嗰啲日久失修嘅話咧，佢哋即係會出現呢啲問題。 因為咧、嗯，其實咧，你知唔知咧？即係我又即係八卦下少少資料。原來咧，每一間劏，即係譬如話你我買一間屋翻嚟，我想做劏房，成本唔係好貴嘅啫、 嗯。 成本咧就大概咧六至到八萬蚊一間劏房。嗯、譬如話嗰個例啊，我有間六百尺嘅屋，可以劏咗五間房咧，我。可能大概使四十萬，咁咧我就去即係或者四十萬，其實已經靚裝噶啦嚇，可能使三廿零四廿萬咧去劏咗五間或者六間房出嚟、嗯，搞咗出嚟之後咧，佢每間房可能咧係收五千至到七千蚊租。如果你話喺位置適中嘅地方咧，嚇可能收到呢個價錢，咁佢好快就可以回本，而同時間咧亦都可以咧就即係叫做容納咗好多人，但係。在個質素上面，樓宇嗰、那個即係嗰個質素啊，或者令到個樓宇係加速老化呢個問題上面咧、嗯，就係、是、會即係、就是、會出現呢啲問題。 嗱、我哋可以睇一睇，仲有其他嘅圖嘅、嗯、除咗頭先嗰張明報嘅劏房圖咧，嗱、這個就係 呢、這個劏房裏邊， 即、就、係、是、應該係透過放蛇咧，就去講翻頭先黃埔花園嗰個本來三房兩廳嘅單位咧，將客廳同埋飯廳咧就間埋咧就加多咗兩個房嗰、那個實際。的尺寸的情況的、啊、這個就不 是, 即是我們一般理解那些在舊樓私樓那些是即自設這個的、污水渠、啊、又或者是廁所、啊嗯、那類這樣的劏房來的這樣 不過這樣、啊、因為呢如果在這個這樣的狀況即是變成五間房的話、嗯、其實當中可能有很多雜物、啊、走火警這條通道是不是合乎這個法例要求、啊啊、那這個其實都可能會產生一些即安全的問題或者安全的危機的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我們看接著那些圖了是、啊、那呢 現在香港真係嗱，今年係特別經典啊，即係主權移交啦，建制派或者政府話回歸二十年，哇，即係豐功偉績啊，落實一國兩制啊咁樣。但如果睇翻香港人，我哋睇翻平民百姓，我即使話你唔理政治點樣都好，咁樣係即係政府嘅公權力於我何干嘅話，你睇翻香港人而家嗰個居住嘅情況，今時今日嘅劏房已經係即係折墮到去墮落到去，你睇下住咧係等同於呢啲劏房咧4.5米乘呢個2.5米嘅話咧，係只係略略大過一個嘅車位嚇，即係停車場嘅車位多少少嘅啫咁樣。你睇翻過去嗰二十年，由第一任嘅特首董建華佢出咗名，就係因為放寬規例之後咧，就唔需要補地價，就讓發展商咧係將露台啊、地庫啊、停車場啊咁嗰啲咧就即係 就發水， 係啦，即係送俾發展商係去計入埋即係賣樓嗰陣時候私人單位嗰啲嘅實用面積，咁啊變咗係即係出名嘅發水樓。咁啊，直至去到曾蔭權年代咧，就即係透過修例啦，咁啊有某個程度上嘅一個抑壓嘅。本來董建華任內嘅發水樓係發到即係可能30%，甚至乎多另外嘅60%嘅話咧，甚至乎最誇張係試過1倍。咁啊，去到曾蔭權咧係即係去修例之後變咗發水都係發1%嘅啫咁樣。到梁振英啦，梁振英出名咧就係出現咗納米樓啦，就係其實而家我哋講緊等同呢啲劏房。歸根究底都是協助發展商或者是幫發展商的利益是去著想，不單止是幫他散貨炒家是著數，但是香港人的生活水平呢是日益下降的。那我們現在在這裡就會停一停休息一陣，回來會繼續講這個劏房的問題呢，還有我們提出一些建議。好， 喂阿湛，而家社交媒體當道，個個都係追求一兩秒嘅生筆。你請啲嘉賓上嚟做訪問，成兩個鐘嘅喎，揾鬼睇咩？ 嗱，講咁短咧，冇上文冇下理，點見真章啊？彌敦道證交所， 究竟邊個係交，邊個唔係交咧？ 咁就上嚟交心交貨啦！